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针对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提出了针对性举措。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13号在轨交付，正式投入使用。教育部部长程宝生提出全面振兴乡村教育，要求确保今年底校舍建设和设施设备采购任务过90%。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公布2017年食品抽检情况，共组织抽检23.33万批次的样品，总体合格率为97.6%，比2016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一直到26号，北京3326套共有产权住房开始接受申购登记，这是北京市实行共有产权房新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批共有产权房对外发售。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期货市场单边累计成交30.76亿手，成交金额为187.9万亿元，均较2016年有所下降。故宫博物院与东城区人民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东城区建设宫外新展馆。2018年1月31号晚，丁酉鸡年最后一个满月夜将上演日全食大戏，只要天气晴朗，我国几乎所有地区都能欣赏到一轮红月亮高悬夜空的迷人景象。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

初恋中的分手总会变心，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憾，不必找出男人。爱永远有些悔恨，可知相识也是缘分。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神若要分手带走伤感，无谓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柔情热爱此生永远。神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手带走伤感，无谓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柔情热爱此生永远。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九六九，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介绍的这家企业从诞生开始就主打方便快捷两个词，而且收到了很多公司的追捧。他们通过费控系统的落地，透明化预算的管控，让企业直接省掉了35%左右的花费，节省了75%的人工时间。这家企业叫做易快报。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快报的 CEO 马春泉，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 一开始很多人听到易快报的名字都以为这是一家媒体，而实则非也。易快报呢，为企业带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电子化报销的方式，率先打通了订购、报销、支付、记账全流程，真正实现了全电子化的数据联通，让企业的费控管理更加的合规、透明、高效，也真正做到了省钱和省事。 易快报呢，其实是一个 to B 的企业服务的平台，那么做的是费控报销，电子化、移动化的费控报销。啊，最开始不是这个名字，当然我们经常被误会成为媒体，参加活动都是领到媒体去。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快报销，后来半夜里我想，哎，我以后怎么介绍，就参加我们电台的活动，然后我说大家好，我是快报销的马春泉。后来我想三遍之后，我老觉得这个不太吉利，然后我就把这名字改了，说因为我们觉得报销这件事情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比较麻烦，所以肯定要容易，那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比较时间比较拖得比较长，所以要快，取易和快两个字，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报销的报字，所以就拼成了易快报。 易快报的出现改变和优化了原来的纸质报销和电子化报销的麻烦点。马春泉先生也曾经表示，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服务帮助更多的企业解决报销管理的所有难题，并成为报销4.0时代的行业引领者。 深恶痛绝，在企业里面做员工，其实经常出差，然后提报报销非常频繁，然后我做部门经理、总经理，然后做总监， 也审批报销，然后也控制费用。那时候就发现，哎，在一个企业里边，其实你报销非常烦，然后你这样控制费用也没有抓手，完全就是两眼一摸黑，就是拿着单子瞎批的感觉。这个痛苦我后来发现不仅仅是我所在的公司存在，我走访了得有上百家的企业，然后每一家公司里面的从员工到老板到财务全都在吐槽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因工消费原来是手工体报销单，而借助了易快报可以实现电子化移动端的填写，然后到审批，到出纳，再到财务，这样把报销的事情变成了全程电子化，前面对接消费，后面则对接企业管理。 痛苦指数是非常高的，而且是广普的一件事情，而且国家又在推这个电子发票，一旦发票电子化了之后，那电子报销就会非常爽了，你无纸化，不用再贴票了，不用再从兜里掏出一堆可能你也记不清和看不清的一些东西然后再核算，那就可以真正从源头到最终的那个账务到支付，那么全部都电子化。那这样呢是一个可以根治这个企业里边的叫做非常消耗大家时间又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件玩机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在拥有做了十几年的管理软件财务软件，那我又有这个能力啊，能够把这一件小事能够做好。 除此之外，在节目当中马春泉先生也说出了易快报和 OA 报销的区别。 那它的区别点可能就是轿车和卡车的区别，就同样可以载货可以坐人，那么它的功能性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功能性不一样有两个巨大的差异。第一个差异是内网的模式，就是 OA 是完全是内网的封闭的体系，那么易快报呢是一个移动化为核心的，我们叫移动优先。在2014年创立的时候，我们就是基于这个企业家或者管理者他的移动化审批的诉求应运而生的。那这两个就是生长的环境和土壤是不一样的。第二一个呢就是 OA 是一个以内部流转控制为核心的，而易快报的整个的价值点是以连接网的，是数据不是记录进来的，人肉记录进来的数据也不是人肉在搬运到其他的平台的，是从你消费开始到你的发票，然后到你消费的水单记录，然后到填报，然后到审批，然后到后面的支付，到记账的报表，完全是流，就是衔接。那我们就想，我们如果做一个内部的叫做沟通工具，内网的电话，和我们说做一个广域网的一个电话，然后再做到微信，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个通讯工具，但是微信就是以连接为核心，它能更轻便的更便捷的连接，所以易快报可以更快速的连接滴滴的数据信息，连接携程的数据信息，连接同城的数据信息，连接阿里商旅的数据信息，连接京东的数据信息，而这种连接使得便利性提高了，然后使得它的数据真实性提高了，但使得用户就是企业在去做它的内控做它的费用控制的时候，它的控制是有抓手的，而 OA 是我拿到票之后我人肉的去填进去，我只能在内网里面去操作。那这是一次升级，那这是一次我觉得是移动互联网和我们整个社会都已经消费互联网化之后的一个再一次在企业内部的一个联合。 如今的移动办公浪潮已经势不可挡了，易快报也因为它的优势成为了很多平台报销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市场上也形成了卡位式的布局。无论是企业使用哪一个移动办公平台，都可以享受到易快报带来的极致报销体验。而在未来，易快报要做的是连通更多的消费平台、更多的移动门户、更多的发票平台以及更多的支付管道，构建一个从企业消费到企业报销管理的新生态。99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社会精英，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为你的企业宣传，为自己代言，或者想要冠名99老板说，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9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通那一面，飞也好，起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气点，逢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这是一个不甘平凡的时代，每个人都忙着追逐，渴望成为他人和自己眼中的成功人士，渴望戴上被众人认可称颂的皇冠。人们一边拼命寻找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却在不经意间把重要的东西弄丢了。你还记得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吗？

把你的微笑留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目前北京市儿研所、北京儿童医院的就医设备陈旧，空间受限，北京儿童医院正在选择新址，但未来本部仍将保留服务急重症患儿。北京公交集团将采取增加重点区域和夜班线路运力，返京高峰时段夜间加车和开通公交春运专线等措施，全力保障市民春运出行。海淀作为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的试点单位，在医养结合领域尝试开展了多种服务模式。日前，区卫计委发布了多模式促进医养结合助力老有所依工作情况。为了保障居民安全，近日昌平区13个镇、72个村、90个社区已经建成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充电场所，170余处充电口，3000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为开行接驳北三线3条常规高峰线公交进行准备工作，届时将服务北三线与副中心的绿色出行。为应对强降温天气，京能北京热力集团已加强生产运行和服务保障，确保居民室温达标。热力集团管辖范围内的4座尖峰供热厂已开启15台大型尖峰锅炉，为市政热网提供有效支撑。据介绍，2022年冬奥会共有26个新建场馆，分北京延庆和张家口3大赛区。北京赛区大部分场馆都是利用了2008年的奥运遗产。近日，北京市住建委联合银监部门开展专项执法，重点查处房地产经纪机构、金融机构等参与变相加杠杆、首付贷等违法违规行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

全新君威的改款换代可谓是惊艳了汽车圈，动力方面采用了 EcoTech 技术，其中的 2.0T 更是入选过沃德十佳发动机，而且美系一贯压榨式的动力调教让这款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完虐同级车型，即使是 1.5T 也能体验到运动的快感。在配置上，新款君威最大的改变就是加入了更多智能化的配置，eProtect 系统集成、倒车影像、车道保持、碰撞预警系统等行车安全辅助系统、安吉星24小时的在线客服、4G 车载 WiFi 系统以及互联系统等等，主流的配置算是应有尽有。当然，低配车型上会相对少一些。君威是一款口碑不错的车型，但是老款车型高油耗的形象还存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运动型中级车这一块细分市场上，随着年轻群体的崛起，销量也会稳步上升。君威回归到人们的视野，更关键的就在于今年2018年了。还有来自于 TGNA 平台的全新丰田凯美瑞，也可以算作是一款颠覆性的产品。TGNA 平台是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安全方面的提升，对于碰撞产生的能量缓冲，尽可能的保证了成员的安全。在欧洲的 ENCAP 的测试中取得了双优加的成绩，也是一种认可。搭载 2.0 升和 2.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相比上一代动力系统有了进一步的优化，动力参数有所提升，但是并不是那么明显，反倒是油耗降低了一个度。作为全球公认耐用性高的车型，丰田凯美瑞的到来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上市半月以来订单就破万了。凯美瑞的换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各方面的提升以及价格的降低，一方面是对于市场中级车价格不断下探的妥协，另一方面增加了自身的产品竞争力，要不然也不可能重新回到消费者的视野中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

人们是否会接受批评，主要取决于批评者的态度。实际上，他们不一定能分辨批评内容是否是真实的。自我抬高式的批评，真实与否都没有必要听，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批评坑人的次数要多过帮助的次数，更何况他还有强大的情绪负担。欲进先退，以史为鉴，这是古代臣子的进谏艺术。也就是说，一个真心为你考虑的人是不会咄咄逼人的，会考虑我们的情绪。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